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空竹里的秘密——自编码器。自编码器是一类执行无监督学习任务这样的神经网络结构。它的目的呢，是学习一组数据的重新表达，也就是编码。在结构上，自编码器是包含若干个隐藏层的深度前馈神经网络。它的独特之处呢，是输入层和输出层单元的数目是相等的。那么在功能上，自编码器的目的不是根据输入来预测输出，而是重建网络的输入。正是这样的功能，将自编码器和其他类型的神经网络区分开来。由于自编码器的图形表示像极了杂技中使用的道具空竹，因而也得了个空竹网络这样的雅号。自编码器的结构，它是由编码映射和解码映射这样的两部分组成的。如果说将编码映射记作 phi， 解码映射记作 psi， 那么自编码器的作用就是将 phi 和 psi 先后作用到输入 x 之上，这相当于将输入从一个表象之下转化到另一个表象之下来表示。这就像呢，在量子力学当中描述粒子不同表象之间的变化一样。如果说以均方误差作为网络训练当中损失函数的话，那么自编码器的目的就是找到能够使均方误差最小这样的编码映射和解码映射的组合。在最简单的情形，也就是只有一个隐藏层的情形之下，自编码器隐藏层的输出就是编码映射。当隐藏层的维度小于数据维度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嵌完倍的自编码器。那么嵌完倍自编码器它的作用是什么呢？相当于对输入信号做了一个主成分分析。假设隐藏层有 K 个神经元，那么这 K 个线性神经元呢，就会在均方误差准则之下保留输入信号当中贡献最大的这 K 个主成分，所以原始的输入也就会被投影到由这 K 个主成分所展成的新空间上。在自编码器的另一端，输出层它将隐藏层的输出转化为自编码器的整体的输出，也就实现了解码映射的功能。如果说隐藏神经元当中它的传递函数是非线性的话，那么编码映射呢就能够捕捉到输入分布里面更加复杂的一些特征。这个时候，均方误差准则也可以写成对数自然函数的形式。当这个误差它满足高斯分布的时候，均方误差和最大自然呢，两者实际上是等价的。从信息论的角度看，编码映射可以看成是对输入信源 X 一种有损的压缩。那么有损压缩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对所有的输入都具有较小的信息量损失，必然会有些输入的信息量比对有些输入，它的信息量损失会很小，对另外一些输入呢，信息量损失会很大。所以学习的作用就是习得在训练数据集上更加精确的映射，并且呢，希望这样的映射在测试数据上同样能够表现良好，也就是使自编码器具有比较好的泛化的性能。当自编码器的隐藏单元数目大于输入信号的维度，也就是编码映射得到的分量数目大于输入信号的分量数目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过度完备的自编码器。过度完备的自编码器，它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说没有额外约束的话，那么它可能只能够习得识别的功能，得到的编码映射和解码映射呢，都是恒等映射。也就是在整个的神经网络当中，输入信号都没有产生任何的变化。这样的话，那么使用自编码器显然就是白费功夫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什么呢？自编码器的这个缺点恰恰能被过度的完备性所克服。本身的这个问题是由过度完备性所引入的，反过来又可以被它所克服。实际的结果表明，当使用随机梯度下降来训练的时候，过度完备的非线性自编码器能够生成有用的表示。这个结论呢，是由将自编码器它的输出 作为其他分类算法的输入，并且统计分类错误得到。因为本身自编码器并不具有分类的功能，所以需要引入额外的判别器来统计它的性能。对这种现象的一个解释是，当这个自编码器结合早停策略来使用的时候，随机梯度下降的效果就类似于对参数做一个阿尔法数的正则化，也就是 L2 正则化。那么为了实现连续输入的完美的重构，具有非线性隐藏单元的单隐藏层自编码器需要在隐藏层当中使用较小的权重，反过来在输出层呢使用较大的权重，这就意味着编码映射的权重比较小，而解码映射的权重较大。尤其是在处理二进制输入的时候，大权重系数有利于最小化重构的误差。但是由于种种演示或者显示正则化规则的限制，大权重系数呢它本身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呢自编码器就只能够对数据进行重新的编码。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在新的表象之下，数据的表示它利用的是训练数据集中存在的统计规律，而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的过程。虽说自编码器通常呢只包含单个隐藏层，但这并不是说一个强制的选择。和其他的前馈网络一样，自编码器也会受益于深度的结构。通用近似定理保证了具有单隐藏层的自编码器能够以任意精度逼近任意的连续函数，但是呢，这样的自编码器就没有办法任意添加额外的约束条件。相比之下，深度自编码器既能够降低某些函数的计算成本，也能降低对训练数据的数量要求，还能得到更高的压缩效率。在实际当中，训练深度自编码器的普遍策略是先训练一些浅层自编码器，再利用这些浅层自编码器贪心的来预训练深度结构。所以呢，浅层自编码器可以看作是深度自编码器的中间件。通俗的说，当需要使用具有三个隐藏层的这个深度自编码器的时候，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呢？构造三个单隐藏层的自编码器，把它们逐层堆叠起来，而呢不会去直接的训练一个五层的深度架构。那么用浅层自编码器堆叠而成的深度自编码器就被称为栈式自编码器。栈式自编码器的训练策略可以归结为两个步骤，无监督的预训练加上有监督的微调。无监督预训练呢，就是每个浅层自编码器的工作方式。原始数据的输入啊，假定它为 X， 被用于训练网络的第一层，得到参数之后，网络的第一层就可以把原始输入转化成由隐藏单元的激活值所组成的向量 X1， 接下来呢把这个 X1 作为第二层的输入，继续训练就可以得到第二层的参数，再来计算出第二层的参数，再来计算出第二层的输出 X2。 那么对后面的各层呢也采取类似的策略，也就是将前一层的输出作为后一层的输入，以这种方式来依次的训练。在以上的这个训练方式当中呢，训练每一层的参数的时候都会保持其他各层的参数固定不变，所以如果要得到全局意义上更优的结果，就需要在上面的这个预训练的过程完成之后，再使用反向传播算法同时调整所有层的参数，以改善全局的性能。那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微调的过程。在参数训练到接近收敛的时候呢，使用微调可以得到良好的效果。如果说设计的深度自编码器只是说用于分类的话，那么惯用的微调做法就是丢掉栈式自编码器它解码的映射，直接把最后一个隐藏层的输出送入到 softmax 分类器当中进行一个多分类的处理。如此一来呢， softmax 它分类错误的梯度值就可以直接的反向传播给这个编码的映射。同其他的深度结构一样，那么逐层训练给栈式的自编码器带来的呢是强大的表达能力。这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自编码器通常能够获取到输入从部分到整体这样层次化的结构。如果说栈式自编码器的输入是一个几何形状的话， 那么它的第一层可能就会学习如何的来识别边缘。第二层呢，在第一层学到的边缘概念的基础上，学习如何通过边缘的组合来得到轮廓。更高层呢，还会学到如何通过轮廓的组合来得到不同的形状，这样更加高阶的特征。自编码器当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对输入信号什么样的表达才能叫做好的表达呢？和深度学习领域中大多数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呢，也不存在着标准的答案。从不同的角度去回答它，得到的就是对原始自编码器不同的改进方式。前文当中提到的过度完备的自编码器就是一类改进。由于在高维的隐藏层中，大部分的神经元是被抑制的，只有少数能够输出特征的表达，所以这类结构呢，又被称为叫稀疏自编码器。稀疏自编码器它利用的是高维，但是稀疏的表达，以稀疏性的参数表示神经元的平均活跃程度。稀疏性参数如果等于 0.01 的话，这就意味着在每一次的映射当中只有 1% 的神经元被激活，但是呢，每次激活的不会总是相同的那 1% 的神经元。稀疏自编码器在损失函数当中会引入 KL 散度作为一个正则化项来控制激活神经元的数目，进而呢，控制特征表达的有效性。如果说一个自编码器它要从噪声当中恢复出来信号的话，那么对于被干扰的非理想数据进行编码和解码，它就不能够对输入施加恒等的复制粘贴这样的过程了，而是要移除噪声的影响，相当于添加一个去噪的过程。这样的自编码器呢，就叫做去噪自编码器。相比于原始的自编码器，去噪自编码器要求对非理想数据的处理结果尽可能的逼近于原始数据，所以它最小均方误差的形式也会发生改变。在去噪自编码器的训练当中，需要引入从数据样本到损坏样本的这个条件的分布，那么自编码器则将数据样本和损坏样本的组合作为训练样本来学习重构分布，也就是学习从损坏样本到原始数据样本的这个逆概率的问题。在引入了编码映射还有解码映射之后，待学习的重构分布就变成了从编解码操作之后的损坏样本到原始的数据样本这个更加复杂的逆概率了。逆概率的最大化呢，可以转化为负对数自然的最小化，并且利用基于梯度的方法来求解。除此之外呢，另外一种训练方法叫做得分分配，它让模型在每个样本点上获得与数据分布相同的得分，因而呢可以得到概率分布的一个一致的估计。得分的形式的话是一个特定的梯度场。去噪自编码器的作用是对抗信号中的噪声，而收缩自编码器的作用则是对抗信号中的微小扰动，这是通过在损失函数中添加一个显示的正则化项来实现的。正则化项呢，首先要计算隐藏层输出值关于所有权重的雅各比矩阵，再来计算得到的雅各比矩阵的这个 Frobenius 范数，也就是 F 范数。F 范数呢，它等于矩阵所有元素平方和它的平方根。通过雅各比矩阵和 F 范数的计算，收缩自编码器就能够抑制训练样本在低维度流行曲面上所受到扰动的影响。如果要使用自编码器来建立生成模型的话，用到的就是变分自编码器。变分自编码器的主要特点在于说，在编码映射中添加了额外的限制，使隐藏层的参数大致的遵循正态分布。这样一来呢，自编码器的所有参数都被转换成了随机变量，而计算这个随机变量分布参数的过程就是一个推理的过程。引入变分逼近法，就可以将推理问题转化成优化问题，并且呢，使用随机梯度下降法来解决。由于均方误差它只适用于描述不同数值之间的差异，而不能描述不同概率分布的区别，所以变分自编码器会使用 KL 散度作为误差度量。在有限的训练数据集上呢，变分自编码器能够学习到样本的概率分布，并且利用这个概率分布进一步生成新的样本，所以可以作为生成模型来使用。今天我和你分享了深度学习当中自编码器的原理与特点，包括以下几个要点。第一，自编码器是一种无监督学习方式， 其目的在于学习数据的重新表达。第二，多个浅层自编码器级联可以得到深度的站式自编码器，并且使用无监督预训练和有监督微调结合的方式来加以训练。第三，稀疏自编码器利用稀疏的高维表达提取出训练集当中存在的统计规律。第四，变分自编码器将隐藏层做参数化的处理，可以用于学习数据的生成模型。深度神经网络既可以用于分类，也可以用于特征提取，而自编码器呢，恰恰具有特征提取的作用。那么如何看待基于深度学习的特征提取和基于人工经验的特征提取两者之间的区别呢？欢迎发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